长马虎，爱情不是赌注，那小鼠有什么好处，这么巧老鼠遇见猫，瞬间急到来不及， 找到拉倒在哪里了哈，干脆就拉拉拉拉倒。所以你如果对照歌词的话，可能不一定能够注到注意到哈，这是张靓颖飞出你大嘴巴办不到啊。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呢，唱武汉大美的一首歌，韩磊的歌声永远那么光明磊落，大气磅礴，请听在此。 古今在此，一千年危险，一滴泪染我当时青山，黄河在此，以你指尖为天，年华诗经动脉听云香，长江在此，画一滴波澜为幕，无边里勾勒出的幽蓝，罗家在此，山川起伏为一景，人间四月绣一树樱花，古琴在此，黄河在此，长江在此，罗家在此，天地在此， 给你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
情是美是愁的老古董，流传多少年陈旧还是孤单坚守，说不清是相是若的老古董，老古董你也曾受万日用来追捧，老古董失传之前听我到深圳中，老古董一如我在八零年代初度的梦，老古老古董，外头日新月异，你的光辉被困在哪？不懂你的脉着之下，嘿，完全不懂。 一切都和后来不同，